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449集，营救天尊大作战下。林焰火走在最前面，身边是邹良。邹良皱着眉头，就看林业火走两步一甩头发，走两步一甩头发，忙得慌。 臭美什么呢你？ 你个睁眼瞎呀！爷是真美，不是臭美。 哎呦！ 没等邹良说话，身边突然不知道哪儿冒出来了一个老头。 这位公子好相貌啊！ 林业火上下瞧了瞧他，抿着嘴笑了。回头得意地对正啃着一串烤肠的展昭和看着展昭啃烤肠的白玉堂一挑眉， 哼，看吧，果然还是老子先被勾的。 众人都好奇地看着这边，那说话的男人是一个胖老头，看着有六七十岁了，不像是拐子。 还好了， 公子什么都好，就是头发稍微少了点儿。 那老头一句话，林业火愣住了，身后邹良笑出了声。 啊，我什么？ 这个药是我家祖传的，生发最灵了。公子要不要试一试？ 老头从腰包里掏出一瓶子药膏来，众人都默默地替那老头掬一把同情泪。果然，林业火蹦起来就拽那老头头发。 哼，你敢说爷头发少？爷头发多了去了，你给我一根一根的数清楚啊。 那老头不过是附近回春堂一个卖药的，一见林业火好凶悍，吓得抱着头就跑了，嘴里还嘟囔： 哎呀，不是为了你好吗，年纪轻轻头发那么少，以后老了要秃的。 你才秃呢，老子宰了你。 林业火捋胳膊挽袖子要去教训那不长眼的卖药的，邹良拽着他。再看看周围，众人都惊骇地退到远处围观，这少年好凶。邹良也无奈，林业火这么闹法，什么人贩子都被他吓跑了。展昭吃了手上几串炸串之后，一眼瞄到不远处有卖粉丝汤的，就跑了过去，闻了闻，好香。于是展护卫要了一碗，乐呵呵吃着，然后回头想招呼白玉堂也来吃一碗。只是他一回头，就见白玉堂尴尬地站在路中间，一旁两个老太太不知道干嘛，正围着他。展昭端着粉丝汤过去，就听其中一个说： 哎呦，这位公子好英俊，成家了没有啊？ 大婶，你不要紧吧？你都能做人奶奶了。 公子贵姓啊？阿姨，我认识好几家条件特别好的姑娘，公子要不要提亲啊？ 媒婆呀。 展昭呼噜呼噜吃着粉丝汤，无语地瞧着那俩拦路提亲的媒婆。从张员外家的千金到李员外家的妹子，从路口卖烧饼的小妹到街尾卖花的大姐，那意思只要白玉堂想要，他俩都能说成啊。展昭端着空碗左右看了看，好嘛，那几家媒婆提起的姑娘都躲在门后或者窗户里往外张望呢，那含羞带怯的样子，感情是一眼瞧上了白玉堂了，才叫媒婆来提亲的。展昭气闷闷，又跑去粉丝铺。 再来一碗。 赵普好笑地看着白玉堂应付接踵而至的各路媒婆，摇头。殷侯也很感兴趣地看吴沙。 玉堂小子这么受欢迎的呀？ 那是，听天尊老鬼说，他们家玉堂一直被作为媒婆界的巅峰啊，江南一带所有的媒婆都以能给他说成亲为最大的荣耀。 殷侯无语望天，赵普正笑话白玉堂呢，突然就听身边有人跟公孙搭茬。 这位兄台， 众人刷啦一下都转眼望过去，就见跟公孙说话的是一个外族打扮的年轻男子。公孙看了看他，指着自己： 你找我啊？ 是啊，那个先生方不方便跟我走两步啊？ 林业火张大了嘴，展昭也抬头不看粉丝汤了。白玉堂一个眼神吓走了两个媒婆。邹良摸着下巴， 竟然是公孙第一个被拐， 没理由啊。 小四子坐在赵普肩膀上嚼着鱼丸继续看热闹，赵普眼睛都眯起来了，杀气腾腾的。 竟然敢拐我家书呆，不要命了？ 去哪儿啊？ 哎，就那边。 内外族指了指一旁的一家客栈，就见客栈门口坐着另一个外族。公孙愣了愣，那人的脚上缠着绷带，脸色发乌。那个外族指了指公孙的药箱， 先生好像是郎中，我兄弟受伤了，突然倒地， 他可能伤口感染了。 公孙赶紧跑过去给那人查看伤势，赵普也跟过去了。众人都泄气，搞了半天原来是找公孙看病的。 哼，我就说嘛，怎么可能不第一个拐我？ 会不会这里人太多了不好下手，要不要换个地方试试？ 林业火觉得也有道理，就想招呼白玉堂带着他家那只只顾着吃美食的猫换个地方，可扭头望过去就见白玉堂正皱眉看着不远处的粉丝摊。只见这时候展昭吃完了粉丝，正准备去吃隔壁家的汤包，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突然凑过来。 嘿嘿嘿，小兄弟。 嗯， 小兄弟好像是个食客呀，不是本地人吧？ 嗯， 你想吃好吃的？ 这儿哪有啊， 大叔带你去吃好吃的。 你知道哪儿有好吃的？ 那是啊，来来，大叔带你去吃黑风城里最好吃的东西。 展昭一听就乐了，跟着那大叔走了，撂下其他众人张大了嘴。就见那大叔边带着看起来很天真的展昭往巷子里走，边对不远处的什么人使眼色。众人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就见有另外几个鬼鬼祟祟的男人手里拿着麻袋悄悄跟着他们走了，明显的不怀好意。展昭跟着那人拐弯准备进一个巷子，在拐弯的一刹那，展昭回头对着后边目瞪口呆的众人一挑眉， 上钩了。 众人沉默良久才反应过来，第一个被拐的是展昭。 啊，没理由啊。 白玉堂可管不了这些，那只猫真的被吃的引走了，于是赶紧追。邹良拽着一直碎碎念没理由的林业火也追去了。给那外族处理完伤口的公孙和赵普也带着小四子跟去了。 展昭会不会有危险？ 没有了。 那那群人贩子有没有危险？ 死定了。 小四子伸手一指前方白玉堂和林业火的背影， 竟然敢拐我的猫，宰了你们这帮人贩子。 竟然拐白玉堂家的猫不拐我，待会儿打死你们这群睁眼瞎。 众人默默地叹了口气，好大的杀气，那群人贩子估计凶多吉少了。傍晚的时候，拖着几十个人贩子和流氓，还有一大群被解救的少男少女，众人回到了大营里。展昭揉着肚子，吃的都走不动了，白玉堂揍人揍的就觉得有些肚子饿。林业火则是很不解， 莫不是展昭吃东西的时候很可爱？为什么所有人贩子都拐他呢？招惹老子的都是流氓。 邹良拽着一群路上企图调戏林业火结果被揍得半死的流氓十分无语。 废话，展昭外表看着就特别老实好骗的吃货样子，你和白玉堂一个凶得要死，一个冷得跟冰块似的，人贩子当然拐展昭不拐你俩。 只是这黑风城周边一带所有的人贩子应该都在这儿，怎么没见天尊呢？ 吴沙皱眉看了看地上的人贩子和后边被解救出来的上百个少男少女，白玉堂也皱眉，天尊究竟去哪儿了呢？ 正在众人纳闷之际，就听身后有人说话：“ 哎呀，你们可回来了，是不是迷路了？出去这么老半天。” 众人都一愣，这声音好耳熟。刷啦一回头，就见天尊就站在他们身后，一手拿着根牙签儿，正剔牙呢。 吃饭了没啊？我和包大人还有太师刚刚吃过火锅哦，还有剩下的。今天的烤鸡翅不错，就是炒面咸了点。 你怎么在这儿啊？ 众人都瞪着天尊，天尊让他们吓了一跳，皱眉瞧着众人。 我干嘛不能在这儿？ 你没被拐走啊？ 什么呀，我怎么可能会被拐走？ 众人看了看满地的人贩子，又感觉了一下周身疲惫，这一整天尽走路了，那叫个累呀，没想到竟然是白跑一趟。白玉堂按了按抽搐的眉心，看天尊：“ 你下午在哪儿啊？”“ 我一直在这里啊，下午睡了个午觉，然后跟包大人下了两盘棋，最后去军营门口吃了个烤地瓜，然后贺将军就把我叫去吃火锅去了。” 天尊说完，众人都沉默了一会儿，随后刷啦一起转脸看小四子，而此时公孙正默默地从赵普肩头将小四子抱下来，随后转身就跑，军营里就是一团乱。赵普和萧良负责拦住要跟小四子谈一谈人生的众人，公孙负责带着他家那个闯了祸的小半仙逃命。包大人和庞太师也正剔着牙从军帐里出了。 大家都很有朝气啊，哈哈，这才像年轻人的样子嘛。话说那些五颜六色的头套是怎么回事啊？ 你看他们感情多好啊。说起来，黑子，你要不要弄个白色的头套试试？可以显得脸短一点。哎呀！ 太师被包大人手中的牙签扎住。自那日之后，众人再也不敢轻信小四子的扔铜板技能了，就算要扔，也必定仔仔细细试三次以上，确保他没有走神，免得又造出各种乌龙事儿来。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